攻读户籍记第28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应在规定的时期内准时将献给我的供物，我的食品，本化为忠于我的馨香火祭献给我。你对他们说，这是你们应献给上主的火祭，每天应献两只一岁无瑕的公羔羊做日常的全燔祭，早上献一只，傍晚献一只，还应献十分之一厄法细面，浇上四分之一新榨得的油作为素祭，这是在西乃山上规定应行的日常全燔祭，作为献与上主的馨香火祭。此外，为每只公羔羊应奠上四分之一新的酒，这是在圣所内向上主献的纯酒祭。傍晚应献另一只公羔羊，素祭和奠祭，如早晨所献的一样，作为中月上主的馨香火祭。安息日应献两只一岁无瑕的公羔羊，十分之二厄法油条的细面，当作素祭，还有铜线的奠祭。这是每安息日除日常的全燔祭和奠祭外，应献的安息日全燔祭。每月初一应给上主献一全燔祭，即公牛犊二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无瑕的公羔羊七只。为每头公牛犊同献的素祭是十分之三厄法油条的细面，为每一只公绵羊同献的素祭是十分之二厄法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只公羔羊同献的素祭是十分之一厄法油条的细面。这是馨香的全燔祭，是献给天主的火祭。此外尚有奠祭，为每头公牛犊奠半新酒，为每只公绵羊奠三分之一新，为每只公羔羊奠四分之一新。这是一年内每月初一应献的全燔祭。除日常的全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外，还应献给上主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正月十四日是上主的逾越节，这月十五日是庆日，七天之内应吃无酵饼。第一日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应献给上主做火祭的全燔祭是两头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和七只一岁的公羔羊，全应是无瑕疵的。至于铜线的素祭，应是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头公牛犊献十分之三厄法，为每只公绵羊献十分之二厄法。至于那七只公羔羊，为每只献十分之一厄法。此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除早晨应献的日常全燔祭拜，还应奉献这些祭品。七天之久，每天都应奉献这样的祭品，给上主作为馨香火祭的食品。应献的日常全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。到第七日，再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在初熟节第七七节内给上主献殿新的素祭时，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你们应献给上主馨香的全燔祭，即二头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七只一岁的公羔羊。至于同献的素祭是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头公牛犊献十分之三厄法，为每只公绵羊献十分之二厄法。至于那七只公羔羊，为每只献十分之一厄法。此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，为你们赎罪。除日常全燔祭和铜献的素祭外， 还应献这些无瑕疵的祭品和铜线的奠祭。